欢迎收睇星期二晚嘅学人沙龙。香港山多平地少，相信大家都听过。受到呢个咁嘅地理条件嘅限制咧，作为香港嘅建筑师、园景师，喺呢个山城入边要塑造有特色嘅城市景观同埋建筑设计，我哋可以点做呢？今日有我 Po 陈元敬、Alan 潘浩伦、Manfred 阮文涛同埋 Jeff 董正刚。同大家講下呢個課題，開山劈石。咁啊 ，Alan， 不如由你講先啦。呢、這個山城建築，你有咩睇法呢？ 你講點解開山劈石，自不然就係冇理由揾冇事揾地做噶嘛？即係自不然係你冇地先至要咁樣做啦。咁其實唔係做功課都唔知道，原來香港有500多座山，嗯、即係呢、這個 係咩咁多？ 成個香港就係有咁多個山喺度，咁所以大家可能細個讀書都覺得香港可能70%係山，少少平地。咁、我哋要發展個海港，當年嚟到啲人就點樣去諗嘅時候就霸咗個港啦。咁跟住就要可能喺山上面就諗下點樣去做其他建築啦。咁樣開始嘅。咁所以如果你睇中上環好多地方，可能就好多唔同嘅啲咩魚鱗台啊、樓梯街啊、石板街呢啲。咁當時就係啲因為建築相對細啦，咁就好多啲咁台街已經可以做到當時佢哋嗰個社區嘅需要。咁去到今天，當然大型好多，真係開山劈石，成個山要可能移平咗嚟到去做一個發展都唔定。咁所以呢啲其實一路都係呢百幾年香港個重要課題嚟嘅。 其實我覺得即係有樣嘢都好特別嘅，因為咧其實香港島有個山，九龍嗰邊有個獅子山，其實咧睇得到開頭嗰啲發展咧就係挨住個山去做。因為點解咧？咁其實山係可以擋風，即係你話風水又好乜都好啦。山係可以擋風，即係住喺九龍南面嗰班，即係嗰啲地方咧，你發覺打風咧，啲風都係細啲嘅。Similarly， 即係喺中環嗰邊咧，其實有住嗰個太平山去擋一擋咧，咁亦都係嗰 天然屏障， 天然屏障係好啲。咁所以咧，其實可能傳統嘅智慧就係嗱嗰陣時發展一定就喺香港島先。咁點解會中環就係而家哇咁即係金融中心嘅一個中環呢？我諗就係攞住呢個咁嘅先機啊，我要靠住個山，咁呢就開始有啲銀行就插旗落咗嚟。因為點解呢？嗰度近住嗰陣時嗱未填海嘅年代，嗰時嗰度呢係好近海邊，即係你又可以睇到海附近嗰啲即係環境會唔會有人入侵啊？會唔會有其他嘢啊？咁你睇得好清楚。咁跟住咧就好多金融或者係政治嘅機構咧，就會喺嗰啲地方咧就繼續起。咁而到嗰陣時開始咧上山。山嗰度咧就你開始發覺有嗰陣時有廣東府啦。同埋跟住咧喺附近咧就起咗一個公園。嗱嗰陣時我理解應該就唔係一個公園，而係一個private garden 嚟嘅，係俾即係個別即係尊貴嘅人士去用嘅啫，直至到可能近呢幾十年先開放翻俾即係香港市民去用。咁我覺得山同海其實喺香港嚟講一個好有特色嘅一樣嘢嚟。 係啊， 好似貴啲咁噶嘛，即係我都喺內地深圳啦，佢哋叫自己就山海城啊嘛，好熟悉講名片啊，即係山海城就係深圳嘅嗰、那個即係名片啊，佢有蓮花山，有梧桐山，咁就到城再到海，其實香港係完全一樣嘅，不過我哋又冇咁去 label 自己，咁呢個係幾有意思嘅。其實我都有幸參與咗太古集團嗰個檔案室嘅設計啊嘛。即係做好多 research，其實佢啱啱喺鲗魚涌喺嗰個叫做即係而家太古城啦，其實喺佢哋係一個工廠 嚟嘅， 糖廠，佢攞水，所以咧佢就搭咗條好長嘅一個啲吊臂即係管啦，就上去而家嗰個鲗魚涌上面嗰個水塘度，而家就即係填平咗嘅，咁所以水源都係一個好大嘅對同山嗰、那個那個關係，但我哋始終就唔係好即係識得去利用呢啲條件作為我哋嘅城市嘅一種 一種即係資源啦嚇、嗯。你話 唔係？我覺得旅遊資源其中一個原因嗱，回應翻正話咧，就是、香港發展得太快，快到直情你冇時間去諗啊，有段時間。總之有地方就起，有地方就發展。你有好多譬如 wellness 啊，好多即係 community 嘅嘢咧，起嗰個 redevelopment 嗰陣時咧，其實係冇一並去考慮到。嗱、山其實有好多 potential。咁嗰陣時發覺，哎呀，陸地冇唔夠位啦，起上去啦，咁就一嚿嚿咁起上去咯。嗰陣時係咁，我相信 絕對係啦， 係咯。咁其實有好多嘢係可以重新，如果有得再考慮，或者而家我哋要部署未來嗰五十年。有咩可以做呢、 我依家形容我哋點樣發展個山呢，其實我哋係將個平地照搬上去個山咁解嘅啫。大家見到頭先講嗰啲半山嘅大廈，一到去佢嘅 ground floor 呢，個地面嗰層呢，下面就好多裝柱喺度。其實係將個山避咗佢，我起個平台出嚟再起樓。 即係有少少掩耳盜鈴囉，因為你其實可以利用個山㗎嘛，你點樣起入去係咪，又或者你點樣去喺上面做一啲叫做半灰空間，即係一啲公園啊咁樣，你好多係關於我哋嘅創意啦。 係係，冇時間去諗， 冇時間諗啦。唔係，或者我哋冇咁嘅膽識啩？我唔知， 我唔知。 好似頭先阿 Jeff 所講就係、是，香港因為我哋發展得快，所以就見縫插針啦。即係個山都唔緊要啊，因為咁值錢啲地係嘛，咁我建築成本貴啲就貴啲啦。咁另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是。百花齊放，你鍾意起乜都得，即係私人業主決定。咁譬如話其他城市可能啊、哦、有啲地方我哋要協調嘅，成個山頭啊、大家起咁上下高、或者嗰個樣差唔多、其實香港有啲舊契都好少，我見呢仲寫住話你要起 Victorian style 嘅標明，仲有啲契寫啲咩，其實有少少都係嗰個咩。咁但係後來即係我諗個城市發展就係大家你鍾意起咩起咩啦，即係商業主導啦。咁所以形成咗我哋嘅情況呢，就係成個半山區啦，就係、是、咧咩類型都有嘅嚇，同埋好 exclusive 啊嗰種嚇，即係啲人咧成日諗起就係、是、哇你住半山啊，咁你一定好有錢啦，因為嗰啲好貴啊嘛。 係，唔係同埋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嗰個發展咧，譬如羅便神道咁啊、因為嗰陣時大學我哋香港 U 啦，咁翻屋企一定就必經羅便神道，即係嗰個感覺咧就好似去咗個山谷，兩邊就係高樓，即係已經係有山嚟噶啦，你又加多幾棟樓落去。那個感覺就是，即、就、係、是、我成日都會回想，哇！如果即係幾十年前嗰度全部係洋房嗰陣時，其實那個環境係好浪漫嘅，即係可以落邊神道。咁但係而家你譬如你揸車上去，或者搭巴士上去，走啦，落翻去中環，那個感覺就係好似真係喺個山谷嗰度咧，係遊走咁咯。個感覺 係啊，係啊，係啊。我早年咧就係、是、都參與過有啲喺半山嘅項目啦。咁我記得就係話。即係嗱，而家我哋大家都知道要保護個山脊線，咁所以咧景觀上咧就係你唔好起到高過佢，咁亦都喺半山，因為半山同山頂啱馬基斯峽道嗰度有個交界嘅，再高啲咧就撳咗個高度限制啊，同埋嗰個即係 plot ratio 嘅地積比率。咁但係啱啱半山嗰個位咧，有段時間咧係冇呢個規管嘅，咁好似咁十零年前嘅啫，咁就係嗰段時間咧。知道就快會有規管啦，跟住個個都話我有起高幾起過，批咗份職先啦。咁所以形成而家哇，你睇下嗰啲半山係高到，所以倒翻轉頭有特別咧、就是，就係雖然佢好似好雜亂無章，不過喺太平山上面望落去嗰、那個即係、就是、西半山嗰個咁嘅景觀嗰種密度同高度咧，又真係世界上好少見到有咁樣嘅一種景觀。 呢、這個無心插柳嘅，呢個即係你唔係話我哋特別有咩大智慧，純粹係即係因為雜亂無章係啦，雜亂無章。即係你話你講到希臘咁，你啲 Mykonos 啊、Santorini 啲話靚到抌一聲啊，即係大概係有規少少規劃噶嘛，即係佢有 restriction 係對個顏色。亦都有規劃，你睇下波哥大，即係哥倫比亞，佢哇你個成個山，哇靚到不得了！你睇下呢個里約熱內盧，係咪？即係你又睇落去，哇！全部顏色都佢有秩序，裏面有一種種叫做有機性喺度嚇。咁我哋都有機，不過我哋嗰個 density 係200倍咁啫。 但我否認你頭先講到城市嗰個名片咧，即係你諗翻，如果我睇香港每一張相。城市又好，郊外都好咧， 永遠山都是背景嚟嘅，你唔會見唔到山咁，所以你真真正正你關心城市，或者我哋依家係做設計、做規劃、做城市嘅所有嘅議題都好啦。我哋其實應該真係要諗點樣同嗰個山同埋地同埋自己嘅建築係有關係。我覺得先至係將來我哋要真係點樣去諗我哋發展嗰、那個嗰、那個契機。 講得好啱啊！即係好似頭先阿 Manfred 講就係、是、啊，譬如好似希臘嗰啲小島咁咧， 哇！ 你係感受咗自己喺個山度，係 啊， 同埋你係感受啲海風啊咁樣嚇。咁有時候香港半山就太擠迫，第一你可能根本喺個環境你都喺地面你見唔到個山， 係啊， 亦都感受唔到原來我係背山面海啊咁樣。係 啊， 咁呢啲 背山面樓咯， 背樓面 背樓面樓。 即係變咗，其實喺山上面做發展咧，都有唔同考慮啊。 唔係啊，我覺得就係都係嗰句啦，發展得太快、太急促嗰段時間，即係好多即係人生活上即係渴望要有嘅嘢係會 ignore 咗，譬如 wellness 啊、community 啊，喺嗰啲區域嗰度嚟講咧，其實係好少會有咁嘅嘢。即係會有發生咯，即係尤其是私人住宅單棟嗰啲咧，你好少，即係可能一睇兩房一上到去就係自己屋企，根本你可能未必有機會見過你對面樓嗰個人係咩樣添。 係，反而有啲係好似屋村嚇、啊，或者你講早年即係上環起嗰啲乜乜台乜乜台嗰啲咧，啊佢又用嗰啲台其實有好多即係。就作為咗公共空間啊，啲細路仔會喺度玩啊，種下嘢啊咁樣。咁、啊、或者係講緊一啲譬如華富村啊，早年係有啲大型啲嘅發展咧，咁嗰啲反而就好啲、啊。但係後期一啲可能我諗係啲 lot 好細啦，即係本身係啲 lot 好細啦，跟住就起到好高。 我哋冇諗呢啲嘢，即係嗰陣時始終你都唔可以怪嗰個年代咁，你香港係。好多危機咁啊！即係你諗緊好多六零年代有危機，咁四幾年更加有危機啦，即嗰陣時係嘛？即係你變咗我哋個 mentality 就好鋭化咁樣去咗功能主義度，即係咁當然嗰陣時建築學嚇，亦都係鼓吹緊國際主義嚇，即係所有成個 discussion 都係關於點樣去令到人每一家人都有自己嘅空間，咁就算噶嚇，冇呢啲 wellness 啊呢啲咁嘅偉大嘅係慢慢孕育出嚟嘅， 咁即係呢個好值錢咧，我哋嗰啲地，所以即係要起到好 exclusive 咁樣咪係 咯，係同埋係咯，我記得仲有一段時間係。佢仲有啲方，譬如秀華坊啦，即係金鐘嗰度有個秀華坊。其實你呢個住宅裏面你可以有個空間係共享嘅俾大家。即係如果你有樹啊，你幫坐咁臨尾呢就 ground floor 變咗做一啲商店啊，咁其實都好有特色嘅。咁但係類似嘅 consideration， 我諗有好多時喺大型發展裏面咧，係唔會再即係考慮咯依樣嘢。 所以我哋將成個城市啊，即係喺個山上面要發展出嚟啊，唔係淨係一兩棟啊，喺咁多嘢上面咧，都好多嘢要考慮咯。咁我哋不如下節翻嚟講下山城建築有啲咩要考慮啊？歡迎大家翻嚟，我哋繼續傾呢個開山劈石啊！頭先就講到話喺山上面起樓或者發展，有好多嘅考慮，咁啊不包括即係規劃上啊、設計上啊，都有啲唔同嘅考慮。咁啊 ，Alan 呢方面有啲乜嘢睇法呢？ 剛才頭先講嗰啲發展可能比較大型啲嘅，例如屋村先至可以做到一種比較大家。more coordinated 嘅一啲 access 啊，即係嗰啲路啊，聚落點樣去做法？我諗如果喺香港比較叫做大型啲嘅，可以揾即係揾翻啲，例如華富村啊，剛才講啊西環村，可能係香港第一個屋村喺個 slope 上面起。咁其實你見到佢都係好似頭先講啲梯台咁樣喺上環，其實佢就一個台，跟住將啲大廈好似一塊 slab。插落個山嗰度，咁啲人就自不然可以利用啲升降機，再加啲走廊就貫穿曬成個村。咁其實呢啲例子後尾都一路再發展、再應用成熟啲嘅技術，例如喺好似葵盛村嗰種，佢再大型啲，一個大型 escalator 上去將個山分開咗三層，咁就搭 lift 上去。中間嗰層就去一個 community， 再上多層另一個 community。咁其實可能我自己上過去啦，可能你由山腳上到山頂，佢幾萬人嘅屋村，可能你十分鐘已經上到山頂。咁所以這個香港 當年建築師、工程師的智慧就是怎樣在一個很大型的 community 放在山上面，啲人可以很方便咁樣去上落翻工生活。咁呢個我諗係當時要係應付嘅就係嗰個好快嘅發展， 好快嘅發展， 好戰後好多人需要住房嘅一個需要，咁樣去解決一個好多咁樣嘅問題嘅 solution。咁去到依家我哋頭先風花雪嘅時候就諗點樣整靚啲咧，點樣整得比較有體面啲，有真係嗰種香港嘅特色喺度咧。呢、這個我諗跟住落嚟去點樣去令到呢樣嘢去變成個特色，我諗就係我跟住去討論嘅嘢。 即係個做法都係好似 cut and fill 咁，製造一個又一個嘅平台咁起上去，就唔係跟住個山勢咁樣起嘅。咁呢個模式其實喺香港係都好慣常。 唔係好慣常，好 effective 嘅其實。即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正話講嘅咧，你就睇得到大家喺個屋邨裏面去遊走嗰陣時咧，就 form 咗個 community。但係當你私人住宅咧，好少地方咧係有嗰個咁嘅 consideration 喺度啦。可能大型屋苑可能。北角半山嗰啲可能佢有機會可以做到咁嘅 sense of community，但係即係依樣嘢，我諗係香，即係你話冇依個特色嘅就係香港個特色咯，即係大家只係掛住啊住得好啊，有冇景啊，住邊區啊，而會忽略咗即係同你周邊嘅人嘅一個 communication 咯，我覺得係。 我覺得香港係好粗暴嘅，對建築係好粗暴。我都覺得 唔係粗礦係粗暴， 粗礦亦都粗暴，即係 violent， 即係你頭先你講 cut and fill 咁，嘣整個落去，然之後全部都功能主義嘅，所有嘢都係為咗 bang bang bang， 咁佢冇一種浪漫喺度，或者有一種叫做人嘅一種向心力嚇，即係佢喺規劃呢啲東西嘅時候。缺乏咗呢啲心態嘅認真嘅，即係你好似譬如話我哋喺英國你 Barbican， 即係講緊一個新嘅叫粗礦派嘅建築嚇，咁佢諗嘅諗法都係嚇，即係都係一種 podium， 有得棟棟咁下面佢都係個花園，等大家去聚到喺度嚇，我哋就去到係到美孚新村嘅時候開始諗呢樣嘢。咁我哋真正正嗰個咩功能都冇，但係去俾人玩嘅吓，呢種諗法呢種規劃係美孚新村，就之前都唔係咁，我哋擺個球場嚟算㗎啦嘛，你球場都係為咗即係啲年輕人唔好去啊去曳咁，所以打下波咁就好啲，當然都有啲人喺下面曳啦。咁我諗呢都係好功能主義。我唔知道而家個發展係點，不過我各見都覺得好功能主義。我譬如我自己喺蔡西湖住，咁佢有一個山啦，佢將個湖挖咗擺一個建築落去，咁都係個平台，咁用咗嗰個弧度就變咗一個半開放嘅停車場，咁好聰明㗎，好聰明，當然好濕啦，濕氣好重啊。咁上面個平台大平台，咁就俾一小朋友休息，大家可以有公園，甚至乎有個地方係俾即係飯後可以行下。如果你做山嗰種咁嘅建築，我就見唔到呢啲情景，佢都係好只能夠局限喺功能主義度咯。 我諗山如果 high rise 咧，我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個好例子就係瑞和苑啊，咁大家嗰個真係好啊，其實佢喺個山上面，頭先講可能公屋 靚添啊，成居屋佢居屋 佢居屋，即係如果佢係頭先講嗰啲例子，可能比較係成個 block 好多人住嘅，佢但係頭先講啦，類似私人樓一支支，咁但係佢喺嗰個平台上面咧，佢分咗兩層定三層平台，咁每一層佢有自己 community 啦，上去又係有個 elevator 帶佢升降機帶佢上去啦，咁例如佢個大廈本身佢都係唔係。直上噶嘛，佢中間有好多唔同嘅platform 喺中間嗰度，咁變咗其實嗰個特色其實喺個大廈裏面咧都有一種係我一路層層疊咁樣上去， 致富都 係 啦， 咁佢變咗就係唔係我好普通嘅樓，我一樓入去就上四十樓，開門就中間冇咗個過程，其實 respect 唔到嗰個喺slope 啊，個空間啊，景觀啊，各方面嘅嘢係，我嗰種交流就頭先我哋想去了解嗰樣嘢啦。 咁其實依樣嘢我諗係同嗰個建築條例係有關嘅，即係你諗下私人發展，樣嘢都要計你 GFA， 咁你唔好少你話會喺公共空間我做過好靚嘅開放式公園俾每一層嘅用戶啦，咁嗰個計咗 GFA 咁啊，即係你未必會有人， 成本太高啦，香港 係啦，你未必會有人啊，我買依忽啦。 因為呢個原因 係啦，啲人寧願你將呢個面積你擺咗落去你自己屋企度，咁呢個 consideration 係 degrade 咗嗰個 wellness 嘅 in a way。咁但係呢樣嘢冇辦法，咁你唔係話冇辦法，而係去到而家咁有咁嘅諗法啦。咁有冇嘢可以改變到佢咧？呢個可能係下一步。香港人要或者香港建築師要諗嘅嘢咯， 我覺得有一個案例就係正正用咗嗰、那個即係香港啦，用咗嗰個山嘅優勢，但係做得 committee 就係中大， 嗯 啊，你冇考，即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正，即係佢基本上係又係有機咁樣去擴展，每一個都有佢特色，但係嗰個建築師去諗嗰 part 嘅時候會諗埋個 community 同埋佢諗下點樣同嗰個自然去融埋一體咯，咁你相反地咧，譬如我哋讀港大嗰陣時候住沙宣道啊。即係住嗰、那個都係山地啦， 高坡嗰度。 再過，即係去到Sandy Bay 啦。咁嗰度又係好粗暴㗎，即係你三棟棒棒棟即係偉倫、希慎同LCD 咁就冇諗到呢啲叫做倫理嘅關係。咁你其實應該要㗎嘛，你學生嚟㗎嘛，大家係有即係有精力要發泄㗎嘛，係咪？咁但係中大我覺得就好好多啦，喺個山嘅設計度，唔知你點睇？ 我覺得好得意就係佢。可以慢慢咁行上去，即係我唔知啊。我覺得個感覺就係你每一個位置、每一個校舍本身咧，都 associate 會一個 open 嘅空間。嗱，我覺得即係講呢啲咧，其實我哋可以有排講，即係呢啲即係學術建築啊，咩叫浪漫係啊？咁但係咧，你問我咧，到翻轉頭，我翻去城市，翻去山咧，我最覺得最特別嘅香港一個特色咧。就是中環竟然有一條自動樓梯上到去，上到去堅島嗰度。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唔知幾時忽發奇想會有個咁嘅嘢，係好成功。事實上你睇得到佢直情大旺曬成區，即係沿住嗰條自動樓梯嗰一節路嗰、那個商業啦、住宅啦，甚至係文化嘅 develop 嗰度其實好多 gallery 嘅嗰度，其實嗰條街係。咁我又睇完呢度之後，我又奇怪。喂，咁點解唔做多啲咧？係咯，其實你呢條一個好成功嘅例子，點解唔做多啲咧？ 我自己係住喺個 neighborhood 嘅，其實 係咪啊？你點睇咧？ 睇住佢住咗幾十年啦，睇住佢起 係啊， 咁啊真係睇住佢起完之後咧，周邊嗰個發展即係好快，影響咗成個生態嚇，蘇豪化咗咯，可以咁講。 蘇豪化 咁當然有啲舊有嘅鋪頭就會走咗啦，因為有啲可能即係民間啲咁啊，換翻嚟嘅就係啲酒吧啊各樣啊比較貴價啲嘅消費場所啦咁。咁但係的而且確又係即係嗰個嘅。嗰、那個因為大家都係喺一個山度嘛，咁其實嗰個自動電梯方便咗好多人嘅喎，即係佢啊朝頭早就落嚟嘅，即係大家翻工就落嘅，下晝上因為得一條嘅，佢冇上下嘅。咁其實後來我見譬如喺上環街市嗰啲地方都斜嘅嘛，咁佢哋都即係細細節細細節咁起咗啲嘅。 係咯， 我一節一節咁嘅嘛。 一節一節咁。 係你而家高街都做緊，有 咩？ 有 幾場 係咯？ 幾 場？佢識明嘅，佢唔係咁咩嘅。佢連到去喺下面連咗去嗰個中間個公嗰個 街市 度， 係啦。 你再上一橛嘅咁都有。 不過我睇香港嗰個，即係頭先大家講咗好多係啲公共建築咧。咁啊，同私人建築嗰個考慮可能好唔同啊！即係除咗你話有啲大型啲嘅屋苑，可以諗多啲嘅嗰個即係 community 點樣做啊，各樣咧另一類就係我估就係啲貴價樓啦。即係我諗除咗即係條例上嘅考慮之外咧，其實就係因為香港啲樓貴嘛。咁所以反而好多發展咧就係、是、啊，我要好 exclusive， 我希望啲住客就係唔想同其他人咁多接觸。係係。咁所以變咗造就咗點解有啲喺哇西半山起到係全世界最貴嘅分層住宅，啊喺半山起一棟哇高到咩咁望翻維港咁。咁所以呢個都係某程度香港一個幾特別嘅情況嚟嘅。 你話講啲貴價樓咧我就諗起 Ando 啊，即係安藤忠雄啊，日本六甲山應該喺神户定係應該神户。咁嗰、那個真係貴價樓啦。咁但係佢就係、是真係成個山，佢就分開幾期，有啲係平房咁樣一級級咁上去啦，有啲可能比較六層樓高嗰啲建築。咁佢就真係點樣去利用嗰個山勢做咗啲通道走上去，可能有 escalator 有啲。 搭到上去嘅。嗰、那個其實就係點樣令到一個貴價樓都有佢自己 community、嗯。咁但可能我唔知係咪香港嗰種所謂要豪宅就係、是、我要 gated成件事我就唔俾人其他人入㗎啦，咁、嗯、我入到去我自己屋苑就自己搭 lift 上去，我就 enjoy 我就鍾意咁樣住法嘅、嗯。可能香港嗰個文化又同日本可能又有分別，咁、嗯、日本可能大家對於嗰、那個大家自己 share 個 community 嗰個社區感會比較強啲啦，我覺得。咁、嗯、香港其實呢樣嘢係反映咗係頭先講，其實樓價嗰度係好大因素。我買咗呢件事，我就希望呢樣嘢我唔好其他閒雜民等入去我個自己嘅地方，咁造就咗我嗰、那個。賣樓嗰個地方嘅個設計就變咗我單一，我呢個地方就係我自己嘅用啦。咁、嗯、變咗我就唔需要諗下我點樣再通上去走落去向環發展，我就冇乜需要咯。 建築師為咗滿足某一啲即係 agenda 啦，利用 agenda 或者係啲條例而製造出嚟嘅一種產品嚟嘅。我記得倒翻轉頭，我舊公司有一個同事去旺角做咗一個好特別嘅 project， 佢下邊係賣波鞋。樓上咧，佢有個 sky park。嗱，依樣嘢咧，俾我的感覺咧，就係我自己覺得係住宅嘅經典嚟嘅。即係通常你即係天台咧，你就會俾咗人嚟到做啊，賣埋俾你，你攞嚟 barbecue 啦咁。但係倒翻轉來，即係喺佢嗰個 project 度，因為嗰個高度限制，令到咧佢個 roof 咧係可以變成個 clubhouse，所有人咧都可以上去。你住樓下，你可能冇景嘅。但到翻轉頭，你上到個 clubhouse 咧，你就有景。咁、我覺得依樣嘢係一個 wellness 嘅一個 consideration 嚟。當然有好多其他因素影響到有依個產品啦。但係如果係可以從一個 wellness 嘅角度去設計啲新嘅住宅咧，我覺得有好多嘢係可以 incorporate。當然咧，依個同開山劈石又係無關，但係個感覺就係、是、等於你住喺嗰個屋苑上邊嗰、那個。頂層，就好似上咗個山咁，那個感覺，即係你係有自己嘅一個同埋 community 一個空間喺度咯。我自己又覺得係咁。 咁啊，開始講到咧一啲係創意啲嘅一啲好例子啦。我諗本地同海外都有好多嘅。不如我哋下次翻嚟繼續傾。 好。 歡迎大家翻嚟，我哋繼續討論呢、這個開山劈石啊！頭先就講到話啊，國際又好，香港有好多例子啊，喺山上面起樓。咁我自己睇咧，就有兩大類嘅原因啦。點解要喺山上面起咁多建築物？就一類就係、是、啊，我係有啲有一啲建築物，我哋係要敬畏佢嘅嚇。即、譬如話係因為係王，或者因為係神啊，可以聖城啊咁樣。咁另一類咧就係一個環境啦，即係譬如話喺早年意大利點解有嗰啲咁嘅villa 嚇，就係因為好熱啊嘛，意大利咁，所以佢哋就話有啲 summer house 啊，可能佢平時唔係住嗰度嘅，去住城市嘅，住羅馬嘅，不過就要去啲郊區住，咁啊變成有一個好獨特嘅風格啦。咁喺香港嚟講，我哋或者國際上啦，有啲乜嘢嘅好例子可以分享啊 ？Alan 有冇？ 好啊，頭先講得住宅太多啦，可能咁啊，我哋講下啲特別少少啦。咁香港頭先大家都講太平山，咁其實我都未提翻，就係最經典就係凌霄閣啦 ，Peak Tower 嗰度。咁由第一代開始到依家呢一代，咁其實嗰個設計就好吻合佢嗰個山勢。其實講山頂，佢唔係喺山頂，佢喺山嘅坳嗰度，啱啱個凹位嗰度，佢就好自然咁樣變成咗一個。所謂好似中國嘅頂啊，或者一個手，佢係手掌啦，設計嗰陣時啊 ，Terry Farrell 嗰個概念其實係非常之正啦。佢頭先咁講，其實嗰個地方係真係大家一定要特登上去，唔係為咗要參神乜嘢，我想去一個好靚嘅 view， 一個平台。咁點樣整一個靚嘅平台呢？咁嗰個平台就唔係就咁一塊板，佢就整咗個同呢個山勢有一個關係嘅設計。咁呢樣嘢我覺得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點樣去 respect 去同一個山頭先講嗰個 dialogue。另外落到山腳，其實另一個我都覺得係非常之好例子，亦都我諗 international 國際大家都會認同就係Asia Society 亞洲協會啦。嗰、那個因為佢係一個保育項目啊嘛，本身係一個軍火庫喺個山。窿裏山嘅谷裏面，咁係點樣去令到啲人又 走咗入去變成咗依家嘅好似一個博物館咁用途，咁嗰個設計喺個 access 嗰度咧，佢就係啦，佢唔係有一個大平台咁樣造成一個好大嘅一個空間行埋去咪得咯，就唔係咁做，一條小徑咁樣行入去，仲要係小徑係分兩層喎，你可以行上面一個好靚好開陽又得，喺中間行入去，經過啲山嘅樹兩邊兩旁行入去。慢慢就尋幽探秘，去到最尾啦，就去到嗰個軍火庫咧。呢個設計我覺得又係非常之好。點樣去真係嗰陣時俾到大家可能我哋香港人，甚至乎我哋建築師一個好好嘅參考。點樣去原來我哋喺香港呢個環境，甚至市區都做到一個好喺寧靜同埋城市之間一個好特色嘅一個建築物。 而佢又真係， 但 係 講起你嗰個 point 啦，你反而勾起咗兩樣嘢。第一咧，凌霄閣嗰個 case 咧。我真係好想好想好想睇撒哈迪嗰嚿嗰個設計，如果真係 fit 落去會係點嘅樣？即係我到而家都未睇得明佢張圖嘅，佢想起啲乜？但係真係好特別，我真係希望有一日係可以啊，即係 realize 成樣嘢喺個 3D 度或者個 model 度睇下佢真係出嚟係咩樣咯。咁至於你話 H Society 嗰度咧，我覺得係一個精品嚟嘅先啦。佢真係佢嗰個 access 啊，佢用嘅 material， 但係你。一講到呢度嗰陣時咧，你就反而令我諗起，喂，你深水埗個儲水庫係咪可以用同一個招數去帶翻啲人上去？唔好好似而家咁，嗱，而家唔係差啊 ，at least 去 open 俾人去參觀，俾人去睇下舊陣時嗰個儲水庫係點，佢個 guided tour 有成。但係長遠計嗰個位其實可以真係做 performance 咁，可以做一啲 event。可以做一啲展覽，而家我諗嗰度最大嘅一個障礙啦，叫做障礙先，就係、是、你平時啲人行上去咧，我諗要十零分鐘啦，就行。其實嗰個 access 都得意，因為你每行一個位咧，你有唔同嘅文化或者係嗰個 culture 喺度，有個位你可以發覺有個乒乓波台嘅大佬，即係有人都打乒乓波嘅喎。咁呢啲係我諗係舊陣時嗰個村。附近一啲文化嚟，但你話啊，如果長遠計要真係做到另外一個 Asian Society 咁樣嘅特色，我諗有好大嘅 potential 去做咯。唔好意思啊，插咗嘴我講嘅嘢。 啱，我自己都覺得係，即係 Asian Society 嗰個優秀之處咧，佢係個建築物同佢個環境係融得好好，即係你人行入去，你係感受到身邊嗰種 landscape 就喺你。周圍左右咁我覺得 Jeff 又講得好好嘅，即係其實配水庫可能好有條件啊。 係啊， 我自己早年譬如話去嗰啲古城啦，或者譬如伊斯坦堡啊，或者 Bath 啊嗰啲地方咧，佢哋好多呢啲咁嘅地下嘅一啲古建築物咧，其實都活化咗，可以做好多嘅活動，有一啲同當時人同藝術有關啊等等，其實係。是可以吸引好多人。 就重慶咁咋嘛。 係 呀。即係而家啲房棟佢就變咗好多都係食肆呀。有好多係 shopping 呀、啊。成個地方好似變咗中文化嘅符名片，就名片唔係一個喺地面嘅嘢，反而喺地底嘅山谷嘅嘢。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有學習嘅。我哋香港可以學下呢樣嘢。不過即係佢有種狂野喺度咯， 但佢係一個保育嘅嘢嚟噶嘛，其實可唔可以？ 佢唔係，佢係因為物盡其用啊嘛，佢好多房棟咁，佢係咯冇用， 即係唔想拆咗佢，咁佢就做咗呢樣。 係有啲人即係開始會諗下有冇商機咧，咁樣好平咁攞翻嚟做，點整下整下變咗成個城市啲人都呼應咗。 其實曾經有個研究都唔係好耐之前咧，即係政府有個咁嘅諮詢就話即係。香港山就通常是一個 constraint 啦，即係喺山度起樓或者係阻住啲地方，咁就一係就要掘隧道啊咁樣。咁但係啲岩洞可以好應用。 係咯， 曾經有個諗法，佢哋好多可能性嘅，譬如話喺溶洞裏面係做球場啊，有啲運動場館又得，藝術展覽 有咁大個溶洞嘅咩？ 有㗎，有啲好大㗎。 咁犀利。 係啊係啊，喺、外國曾經有嗰啲係冰球場喺裏面做嘅，咁當然要睇氣候啦。咁好多可能性嘅。咁而家就我唔知而家個進展去到點啦，咁但其中一個幾好嘅就係將個污水廠啊就成擺落去下面。咁因為污水廠如果你用地面嘅地方就好似比較浪費啦，咁都係一個好嘅。 係同唔係囉，我覺得嗱，因為你有咁特色嘅一個溶洞或者係防風洞呢、其實你問我呢，我就覺得應該係俾大眾去參觀。你當然啦， 慳成本，哦，已經有個窿喺度啦，即係等於你有個湖做停車場啦，咁唔使掘啦，咁即係係咁樣咯。但係問題就係，如果真係有啲咁有歷史價值嘅遺產啦，叫做，其實應該係開放俾市民去參觀或者去用。即係好多時候我就覺得，即係譬如講開英國咁先算啦。唔係山啊，又唔係 pack set， 佢好多時候就係啲古建築咧，你可以發覺佢係可以唔使 sprinkler 頭嘅，即係唔使花灑頭，因為佢保育個天花，個天花好靚，咁就得噶啦已經。即係就算 Harrods 佢嗰個 food court 好靚嘅天花，佢下面係整緊嘢食嘅，即係你知道有 fire risk 噶啦。如果喺香港嚟講，都唔使 sprinkler， 反而出邊個 shopping mall 就有 sprinkler。咁倒翻轉頭，你如果真係想活化呢啲嘅，譬如儲水庫咁。哇！又要加曬 sprinkler， 又要唔知 make sure 幾多條走火梯，其實都好虛耗啊！即係，但係呢樣嘢我諗係要唔同嘅人去考慮。如果真係要做一個有價值嘅嘢出嚟，有乜嘢嘢係可以去做少少 compromise 咧？ 都要容許翻啲彈性啦， 係啦， 同埋啲想像力啦。我諗嗰個配水庫當年。諗冇人會走上去㗎嘛，嗰純粹係 冇人知添啦嗰陣時。 設計嘅時候係水利工程唔係俾人參觀㗎嘛。係依家見到我原來嘩咁靚嘅。 係 佢想上去呢調返住有困難啦。咁但係係咪唔得呢，我就覺得唔係㗎喎。即 係 你可唔可以 嘛， 我頭先講岩洞嘅，我咪做條隧道喺中間升上去又得唔得呢，其實冇話唔得㗎嘛。即係咁樣講，我就諗起例如貝聿銘Miho Museum，美秀美術館，其實佢又係喺深山裏面 陶淵明咁樣 冇人去到嘅地方，佢點樣去呢？ 係啊， 就係起條隧道， 係啊， 再起條橋咪到囉。 係啊， 咁所以如果我哋喺呢個地方，其實我唔係一定要係喺出面整好多樓梯，整條頭先我 lift 塔堆埋去咁啊，嘥曬個地方啦，即係破壞曬個環境。 啱啊，啱啊。 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係咪值得去做？你當然講錢咁啊，梗係要花嘅。咁但係大家去到呢個年代，係咪覺得個多啦山就純粹喺個嗰個建築成本上面？咁係咪個文化成本都係好重要咧？呢樣嘢， 我會咁睇咯。依個儲水庫咧，你唔會喺上海揾到，你唔會喺深圳揾到嗰個 unique to 香港嘅。即係依類型就真係可以。你遊客嘛，咪做好啲俾人去睇囉，唔係淨係香港人睇㗎嘛。咁呢樣嘢喔，花嗰個 dollar 係咪唔值得呢？我覺得有幾樣有幾個層面去考慮囉，應該係咁講囉。 做山裏面其實最 sustainable 㗎嘛，即係好涼係咪，你插咗個山有水咁，你只要就係搞清楚通風同走火就搞掂晒㗎嘛。咁點解我哋唔做多啲嚇？我都問呢個大問號，你點解唔睇下重慶？重慶而家變咗個成個城市嘅標籤咯，咁符號咯。我哋香港個符號都係個山啫，都係維多利亞港啫。你上到去老襯亭望翻落去啊，我仲係叫老襯亭啊，即係比較 old school 啲。 真係有個老襯亭㗎， 嗰時都叫係。跟住我咁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我哋想睇到嘅係呢啲 creativity 係 反而你講嗰個又係幾有趣課題嚇，即係話。其實山本身是一個天然資源嚟嘅，唔好淨係諗住佢好煩啊，又要開山劈石我先起到嘢。咁其實我哋成日講早年其實香港啲山咧全部係禿嘅，以前叫做 bare rock， 全部都 bare rock。咁後來就係特登植林。 係啊， 咁但係早期啊，係啦，種埋曬啲，係啦，就種啲先鋒樹咁好快，咁而家就開始要更換啦各樣。咁其實有一啲嘅項目喺個山上面起一啲娛樂城啊等等咧，其實都刻意係留翻一啲天然資源。 係咯，用啲廢置咗個礦場 啊嗰啲咁樣。 係啊，其實好好嘅。 安達臣道啊，呢啲都係好。 你而家變咗一個 bear 嘅位。 係啊， 係咪可以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呢？ 我哋開始講下就係未來展望啦，究竟山城建築應該係點樣去發展呢？咁我哋下一節再傾啦。 好。 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又繼續講呢個開山劈石啊！嗱，雖然咧。就個主題開山劈石，不過最後一節咧，我哋講未來願景啊，我就喺度諗喎，其實係咪一定要開山劈石咧？一定要劈咗佢先可以起咧？定係我哋可以倒翻轉，將呢個山啊視為我哋嘅一個環境嘅資源啊，睇下佢有啲乜嘢好嘢我哋可以用咧啊？譬如話香港，你知好特別啦，香港有呢、這個 地質公園嘅喎，即係話香港地質本身咧都係好豐富啊，世界文明咁先有呢樣嘢啊。咁我哋又會唔會有啲好例子或者未來嘅一個願景係可以由呢個方向去諗諗，我哋點樣做一個山城咧？ 咁地質嚟講，頭先提過，例如石礦場，咁其實我諗成個香港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特色，包括地質。咁如果地質公園已經係一個好例子啦，我哋點樣去俾人哋去啊，真係近距離觀賞啊，原來嗰啲咁樣嘅石係香港呢度特有嘅，世界上可能獨一無二咁舊嘅地方，即係咁舊嘅啲土質。咁如果我哋頭先翻去城市裏面，例如安達臣道嗰石礦場。咁去到嗰個位置，依家已經重新再發展啦。以前曾經話係一個最香港最大嘅 ISO， 喺山上望望去就係呢個最核突嘅地方嚟㗎啦。 崩咗忽咁。 係啦，咁依家我哋開始去重新發展，係起緊樓啦，有好似話有啲石礦公園咁樣嘅設計出嚟啦。咁仲有好大嘅地方㗎嘛。咁我哋其實可以點樣去令到呢樣嘢原來唔係一個我要避嘅。我是一個不好看的地方，我調翻轉，已經開採咗一個岩嘅一個 profile， 一個石礦，我咪用翻只石礦咁樣嘅形象，一個地質，一個方式嚟到去變成咗一個可能俾人遊歷翻當時我哋啲石礦工點樣去用呢個地方嘅，行入去就頭先講啲岩洞嘅，可唔可以兩者加埋一齊？頭先講如果香港的城市和郊區可能即係佢好窄的 boundary， 咁我哋向地下發展啦，咁佢可以多咗好多空間去將呢件事變成咗一個好好嘅一個城市同埋郊區之間一個緩衝帶，而啲人可以 enjoy 到嗰、那個綠色嘅地方。 係啊，佢其實咧應該係魏晉南北朝嘅時候，咁有啲人要即係其實係佛教徒要逃難啊。咁就去咗山窟度就做寺廟咁就所以龍門石窟個年代就 咁 樣開始喺內地有好多嘅酒店都係以呢個喺山崖度建造嘅文明，即係其中一間我都聽講過就喺個山嘅峭壁度就劈一刀咁就哇哇哇哇咁就將佢擺好多間房咁一間都1萬蚊/晚好靚㗎嘛，咁呢啲又即係係一種商機啦，係咪 點解可以做到咁受歡迎呢？佢 我唔知道，即係我覺得始終都係我諗起內地競爭大啦，大家又想獵奇啦，係嘛？咁你實係有人買單㗎。咁另外人工就平啲，地又平，甚至地可能免費添，佢俾你開發，我希望你開發。咁香港唔同㗎嘛，我哋寸金尺土呢、這個，即係我哋税收喺呢度嚟㗎嘛。我諗呢個好大嘅關係。 係。喂 ，Jeff 咧有咩好嘅分享？ 我只係覺得咧，在現有的山脈裏面呢，其實是隱藏了很多即是很特別的東西啦。但是有沒有一個好的方法來到 explore？ 我叫那個位置做郊野公園啦。但是是不是有人真的可以去到來到欣賞？會不會有些導賞團呢？我想這樣東西你不可以由它就這麼擺到，我叫這裡郊野公園你就行啦。而是我想都要好好地去 curate 一樣的東西。咁你 curate 成功之後咧，其實倒翻轉頭咧，亦都變成可以有一啲特色嘅地方咧，係可以俾人去聚下腳嘅。咁嗰啲位咧就可以係迎合翻個山勢去到做。咁呢樣嘢其實係又係好 unique 條香港嘅嘢。即係我而家講到嚇，成日叫人嚟消費，叫人嚟參觀。咁要諗下有冇一啲利用翻香港嘅特色。好多人嚟香港行山嘅。咁行山係咪有啲人我唔知咩樹嚟㗎喎，我你會唔會有啲 curation 嘅嘢可以做到俾人，然之後帶去一個地方，就係講香港嘅山脈嘅一個展覽館或者一個地方，啲人可以即係未必有酒店啦，可能坐喺度望住個山勢，可能飲杯咖啡飲杯茶，其實台灣係好多類似嘅嘢。 你講開去curate 去參觀或者導賞咧，有一個地方或者好多地方香港冇人會去咁樣參觀嘅，但係好多嘅喺山上面係咩咧？就係啲墳場。 墳場 係啦，你遠睇啲墳場嘅成個山都係啲墳墓啦，咁全部都係石，即係入面嗰啲墳墓嗰啲石，咁成個灰色，咁可能未必係好睇一件事喎。咁但係你頭先講台灣例如黃星遠，佢有個 櫻花陵， 係啦，那個陵園。 佢用一啲好靚建築啦，再加埋一啲桃花， 同啲霧啊， 係啦，佢本身嘅景又好靚， 好靚。 咁其實呢樣嘢我當然唔會同台灣冇一樣嗰個自然景色，但係如果我將來繼續去開發，因為墳場必要嘅，將來一定會繼續開發可能。咁我哋點樣去令到嗰件事變成咗係一個同自然融合嘅一個建築，唔係一個霸佔咗一個自然嘅一個用唔到的地方嘅？呢個我諗係將來去。大家要去做。 我哋香港 而家啲墳場咧，全部已經 high rise 咗啦，即係已經 multi story。咁呢樣嘢嗱，未必唔係一件唔好嘅事，因為倒翻轉頭，你係解決到即係嗱，香港啲住宅都已經要向高空發展啦。咁墳場呢樣嘢其實唔係一件好，即係始終覺得會發生嘅嘢嚟啦。然後喂，你咁多人有咁多人可能會老去，咁你擺喺邊咧咁？咁但係咪連呢啲位置都可以變成翻一啲旅遊點咧？咁呢個係可以諗嘅，因為事實上你擺喺嗰個地方其實好 serene 嘅，好 serene 嘅。咁我記得好似今日哥連神閣咧，佢其實佢裏面嗰個設計咧，你去到你係個感覺係好寧靜嘅，即係當然你唔會話多人，係啦。咁其實嗰啲位係可以去 develop。變成一啲即係遊人去睇嘅嘢咯， 圓學院啊，圓學院啊， 係咯，即係類似嘅嘢咯，係咯， 蝴蝶谷 係咯，即係喺山上面其實有好多契機，唔好話商機，好多契機係可以帶到好多唔同嘅 possibility 咯，我覺得係咁。 係，其實你講啱啱講到咧 ，Jeff 同阿 Alan 都講到就係有文化嘅，有自然嘅資源，其實可以好好應用。咁我諗起咧。就是其他地方又有，香港又有嘅。譬如話，我最近去吉隆坡，咁大家都知道吉隆坡有個雲頂啦，雲頂佢哋話有賭場、商場、娛樂， 好啦，就有個賭場咯。 咁佢而家咧就繼續擴建嘅，因為佢可以繼續起。咁佢就開始咧就個諗法唔同啦，就係話，我再起嘅時候咧，我就唔係咁樣起一大個商場， 剷曬 成剷咗佢係啦。就話，佢好多啲，譬如啲天然河溪啊，咁樣啊，不如我融咗一齊。就俾人哋去享用，你又可以行下山，又可以喺度picnic啊咩剩啊，咁上面飲杯咖啡啊嗰啲咩都得。其實香港以前流落咗好多嗰啲行山徑咧，後來就算去到深圳，佢哋叫綠道啊嘛，其實佢係真係喺香港嗰度啟發佢，佢哋嘅綠道其實就係我哋行山徑。咁反而咧，早排佢哋問翻我哋喎，深圳你哋咁 pioneer 咧，佢當年有行山徑呢三十年。有啲咩新嘅發展，我哋可以學下。咁我都 新發展就冇發展，冇乜新發展就冇發展。 咁但係近年又有啲咁嘅諗法，譬如話大嶼山咁嚇，佢芝麻灣一個冇乜人去嘅地方，但係好有趣地咧，有啲村啊，有啲咩城咧，你行下又會見到嘅。咁又有啲動物啊咁。咁佢最近喺嗰度咧就做咗啲嗰啲 mountain bike 嘅 ，mountain bike 原來都好多人玩嘅喎。咁啊， 即係電單車。 唔係踩， 我踩 單車嗰啲爬山單車，原來嗰啲好高消費喎，嗰啲單車。咁佢咧就以前香港冇乜呢啲咁嘅環境啦，即係冇乜呢啲咁嘅 venue。咁佢就喺嗰啲地方咧，山多嘛，咁又比較鄉郊，咁佢就做呢啲咁嘅嘢。原來咧幾好嘅，即係好多人去玩嘅。咁呢啲咪就係我哋啲天然資源可以好好應用咯，特別係啲山地啊 嘛。其實你講 mountain bike 嗰樣嘢喺英國好多公園都有呢兩樣嘢，情佢係真係 encourage 佢租架車就踩上去。 深圳搭都係啦， 係啊，好多嘅， 即係咁樣行。 係啊， 我哋香港都做過，不過香港就即係我哋係有我哋嘅問題啦，做唔到。 唔係有好多可能你個土地用途啊，即係呢樣嘢要有少少 breakthrough 先得咯。咁我做一啲嘢係 encourage 多啲人去 explore 香港嘅。自然環境，何樂而不為？ 係啊！其實呢個就係香港好大嘅優勢，我哋仲未發揮嘅。 都喺 山度， 個變動就係冇嘢變過啦嘛。 就唔一定淨係喺住宅樓啊。 唔係㗎，你根本啲海灘都係㗎。海灘我哋都未好去 develop 佢。譬如話你去，即係雖然今日講山啦，即係你話喺啲泰國嗰啲，你租張凳要錢㗎嘛，租個傘要錢。但你唔好理喎，佢就將嗰個美學就統一咗佢。即係你去到啲傘啲嗰啲靚㗎嘛。咁你種有少少秩序，有商業秩序。罪嘅一啲行為係啱啱對我哋香港好好，佢係一種微型嘅一種叫做介入， 啊，佢唔係一種硬介入，啊啊、我哋係需要呢樣嘢。頭先你講嗰樣嘢就係、是，或者頭先講沙灘椅嗰樣嘢係。而家你西九都係㗎，即係佢有啲你可以租㗎嘛，啲凳係咪？佢又係同一種嘅美學係咪？好啊！咁你變咗嗰個地方咪啟動咗咯、嗯。 尤其是而家香港咁重視旅遊咧，嗱、這個值得諗嘅，即係諗咗 think of the box。譬如話你聖淘沙新加坡，聖淘沙佢都不斷改造啦，即係咁樣。咪一個休閒娛樂地方都係喺山度，喺山度哇玩嗰啲。唔使電嘅嗰啲車碌落嚟嗰啲車話幾好玩啊！我去玩好貴嘅，玩嗰啲。 唔係，所以其實係有咁嘅天然環境，咁係咪有啲其他 possibility 咯？要用呢個方向去。 我哋要旅遊局要請我哋四個食下飯啦。 有時間，有時間， 我請佢上嚟就傾下偈，應該得嘅啊！嚟啊！ 諗緊啊！ 係喎，係喎，係喎！你叫佢坐，我唔嚟啦！咁你叫佢嚟。 而家其實我知道喺愉景灣咁計啦，愉景灣本身都係一個低密度啊，咁其實都有人諗緊喺愉景灣可以整個好似聖淘沙咁，即係休閒娛樂嘅地方喺個山上邊，而家都冇人用噶。 其實不嬲佢都想嘅，我諗有好多限制俾到佢咁解嘅啫。你問我，我就覺得其實真係要活用翻香港嗰個資源咧，係。向山同向個海邊嗰度發展，你問我就係咁咯。我成日有個 vision 就係、是，即係哇，沿住羅便神道，哇，全部都係啲樓嗰陣時起咧，就係、是、哇，有啲柱起高咗一個台，咁然之後你馬路行嗰陣時，你見一支嘢喺度咧。你話如果真係有個 possibility 將嗰啲嘢綠化埋去，咁哇！你真係行成到羅便神道已經爭好遠，個感覺 有生態嚇， 係啊個生態。 唔係我哋個城市同啲樹好似有仇嘅。你做 landscape， 你有冇覺得即係成日一見到樹就覺得哎呀會有雀啊會冧啊會有葉啊。我哋係所以對山嗰個感覺，我哋都係一個切割式嘅管理咯，佢唔係一種叫融入式嘅管理咯。 但係都要諗就係其實嗰啲都係資源嚟嘅， 係咁 嗰啲都係特色。 而家好明顯我哋冇用到啊，係 啊，所以咧今日真係好豐富啊！我諗就係講山城呢樣嘢咧，真係有排都講唔完。 係啊係啊， 不過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傾第二樣嘢。 好啊， 好 啊， 好。Thank you.